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214集， 方景行终于抽空过来时，就见自家封印师刚吃完冰淇淋，便笑着上前帮他扔垃圾，抽出一张纸擦了擦他的手指。战队成员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是方队，眼睛都要闪瞎了好吗？ 方景行见他们僵硬地坐在椅子上说道，今天给你们放假，明天开始训练。几个人如蒙大赦，赶紧跑了，不想留下吃狗粮。方景行在沙发上坐下，直播平台按咱们说好的签我那个，我让他们去谈合同。 好， 有几个品牌想找你拍广告，拍吗？ 不拍。 他现在一场比赛还没打，不想那么高调， 等我拿了冠军再说。 好。说话间手机又在响，他便开始查看堆积的消息。江晨加的好友少，相比而言十分清静，闲着没事儿就去论坛上看了看，论坛依然在图版，只是过了最初的一轮疯狂，渐渐有心思关注别的了。 陈辉兰乐这个烟雾真的很渴啊。哎，给你们看看方队和陈婶的照片， CP 粉捂着鼻血倒地不起呀、啊、 哎呦喂，方景行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这运气也太逆天了。 掏一掏 NXK 的新阵容，谁敢说不是银河战舰？ 咋回事啊？黑子今天集体失声了？ 那一口 NXK 赛季冠军， 哈哈，如意被人围了。 江晨的手一顿，点了进去。只见如意的帮会门口守着一群玩家，看楼主的叙述是在等着他们上线。他淡定的又退了出去，打算今晚不上线。这念头还没想完，手机就进来一条消息，是唐副董发来的，问他什么时候上游戏。江晨随手截了张图发过去了。 不上，自己看。 没事，我们去你帮会找你，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开。 原本项目公开后，他是想告诉老当益壮的人的，可姓唐的自己被震惊过一次，也想让他们现场来这么一下，便拦住江晨要喊他们出来吃饭。只是大家都忙着养家，天南地北的根本没空，就商量着国庆聚会。再后来唐副董得知方景行的安排，觉得这样公布也行，于是江晨只告诉了几个前队友，其他的不怎么熟，就一直没说。因此等这些人今天知道江晨还活着，又听贝贝最可爱告密说是唐副董的主意，就把人打了一顿。 赶紧的，他们都吵着见你。 江晨便和方景行打声招呼去了宿舍。他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肯定会被盯上，不想被记者堵，所以这天就把行李搬来了，打算以后都住在俱乐部里。他翻出全息设备带上进了游戏，狗剩他们都在帮会坐着消化着巨大的消息，猛地看见他的身影立刻围过来， 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下午好。 啊，下午好。等一下，等，那个你真是陈辉兰乐？ 真的。 他说着就要联系姓唐的，却见一条消息飘了上来。 谢成岩也转了，原来陈辉兰乐是他舅舅啊。 众人震惊，纷纷跑去围观。江晨一怔，也去看了看，对上一条状态。 小舅舅王者归来，撒花。 谢成岩此刻通体舒畅，因为终于能向全世界的人宣告这件事儿了。他愉悦地喝了一口水，重新打开手机，准备看看人们震惊的评论。 啥？他是你舅舅？ 所以你得喊你发小舅妈了。 那你岂不是得喊方队舅妈呀？ 哇，瞬间矮了一倍。哎呦，孩子真可怜。点蜡点蜡。 靠！ 谢影帝以一己之力给他小舅舅的回归贡献了一个新热搜。谢成岩降辈分，他气得要吐血，正跟助理吐槽说这届粉丝不行，就见助理神色惊讶地盯着手机，凑过去一看，发现一位圈子里的老前辈也转发了视频，配文欢迎回来。江晨当年火的时候也是和明星组队打过排位的，虽说基本都是泛泛之交，但和其中一个是真的有些交情。他们当时在饭局认识，对方是来凑数的小演员，因为喜欢打游戏而和江晨聊得比较多，分开后便时不时的会组队打几局，一来二去的就熟了。后来他母亲重病，也是通过江晨家里的关系治的，江晨生病退役，他也特地飞来看过江晨。30年过去，大浪淘沙，那位默默无名的小演员如今成了老牌影帝，地位稳固，完全不需要蹭热度。他会转发是真的在恭喜江晨回来。不过娱乐圈是个名利场，江晨现在流量爆炸，但凡和他有过牵扯的都基本冒了泡，还有江晨根本不认识的恩线明星发文的，旁人不明真相，只觉得是明星就很厉害，于是他们看着这个牌面越发咋舌。黑子们更加不敢吭声，一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表情。方景行和十方俱灭庞大的粉丝团，外加各种吃瓜群众，正在合伙翻以前的黑帖，把他们花式舔陈辉兰乐的截图汇总到了一个楼里公开处刑。别问，问就是脸疼。CP 粉舒心极了，深深地觉得又过了一个年，这些黑子什么都能掐，尤其方队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友粉，他们先前还担心等十方俱灭的长相曝光，或以后在赛场上犯错，会被这些人围攻说配不上方队，现在全都稳了，这谁敢说一句配不上啊？反倒是方队如果状态下滑，无数人会骂他给大佬拖后腿，这样一想，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担忧。身处暴风中心的人，此时正在帮会的院子里站着，身边围着一群老朋友，听着他们的指责，淡定道： 冤有头，债有主，我原本是想告诉你们的。 众人一听就来气，又把唐某人按着打了一顿。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